D100 祝你圣诞快乐 D。 名谢20360芝包子、红星食品、木咖啡、护肤品牌 Swiss Line、 九龙面粉厂、九光制药株式会社、全新萨隆巴斯高效高布、新亚姜糖、恩尖记椰子糖。D100 香港台，逢星期一至五 清晨五点半到七点半 VOA 新闻天地， 上午七点半到八点 风波里的茶杯， 上午八点到十一点怪兽直播室，游清源、陈淑庄、阿通、谭雁彤， 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开心快活人，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杜文慧， 下午两点到四点西非里、郑敬基、西利妹， 下午四点到五点威食麻辣酥、梁家权、杨英伟， 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大国民、陈海琪、黎泽芬、邓小雨、郭庆斌、黄秀平， 晚上八点到十一点怒汉系列刘西良、邝永孙、周博贤、探长林记、周晴， 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星期一、二女王头老衬底、谭雁彤、马小强、梁家权， 星期三一男一女刘南光、何慕斯， 星期四、五东头湾道九十九号花家姐艾力力， 星期一至四凌晨一点到清晨五点半停不了的金曲随心， 星期五凌晨一点到清晨六点停不了的金曲颜联舞 iPod Music Choice Hong Kong I like Hong Kong D100 香港台，逢星期一至五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怪兽直播室。 梁振英不知道什么事进去个半钟闩埋门，是人都知道的，我讲好多次你是不是香港电视这样的事你都搞出来 了， 一定秉你啦，即是无事生非添烦添乱，你出来呢你留意一下他两个样子散了的落了刑的，我不车你啊，就偷笑 你只是自由党添烦添乱， 自由党你又搞什么呢，一个局长都不被人去，老共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叫统一战线，其中一样统一战线就是团结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孤立一小撮，你现在就是打击一大块， 就孤立自己， 孤立自己一小片，好好笑咯，即是说现在的情况。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到十一点 D100 香港台，游清源、陈淑庄、阿通、谭雁彤怪兽直播室。Anyway, man. 开心快活人， 开心快活人 又来啦！ 好嘢，大家好，我系院长啊， 我系阿威， 喂马黏黏， 我系， 咦，点解有拳拳嘅？ 哎呀，仲有嗰、那个 杜文伟， 系、哎、喎，哇， 逢星期一至五， 上昼十一点到晏昼两点钟 D 一百嘅香港台， 最开心嘅就系有开心快活人听。 Yeah! 仲可以做开心快活人啊， 一起嚟啦， 龙舟龙 舟龙舟，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 D100 香港台，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杜文慧，开心到晕笑到头痕。 西非里方裏邊，呢檔六十年印度嘢咧，最特別係佢嘅 curry hand 啊 ，Pram Singh。咁咧佢最叻嘅地方咧，就所有熱嘅雞扒，佢就用隻手咧，差唔多熟嗰時候拎出嚟㗎啦。佢由第一次開始咧，唔覺意跌咗啲嘢嚟執嗰時候咧，佢話：咦，原來啲油落去佢唔痛啊，直情。咁佢兩個仔咧，只可以咧，佢話：阿爸，我又做唔到你嗰樣嘢，我哋可唔可以投資落你嘅生意？佢係醒啊，真係衰仔。 D100 香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兩點到四點，鄭健基、西利妹、西四 你。 威食麻辣酥 当然是梁家权 还有杨英伟啊， 那百零二百包汤水已经送出去维园了， 哎呀整鬼不要告诉人听嘛， 哎呀不说得了， 在节目里面我们会搞一些事情现场来探班有着数， 哎呀威食麻辣酥几时都有威食的着数， 没错， 因为我们会现场玩游戏啦，看看礼物咁啦，系嘛？好嘛，大家认住我哋全球华人网络电台 D100 咧，成个摊位咧全部系红色嘅，红当当啊， 红当当， 系红运当头。 咦，逢星期一至五咋，下昼四点至五点、啊、，D100 香港台为食麻辣酥就。 从网路到云端。 从时尚到经典，微时代的大国民。 因为北韩有核武器的嘛，你怎知道癫到几时发癫，突然之间按错掣射个核弹过南韩。 是啊，他其实他都不想，他是按错了， 因为他行为反映他的性格嘛， 杀人杀到上头的。 这个世界好佬怕烂佬，烂佬怕癫佬。 一本在 D100 的生活杂志，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晚上8点，主持陈海琪、邓小雨、黎泽粉、郭庆斌、黄修平。 D100 香港台大国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新闻摘要。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44，又开始了我们这个风波里的新闻摘要。今日呢就是19号，天气寒冷，有寒冷警告嘛，10度。但是呢就天气呢风和日丽，其实现在是香港最好的天气的时候。 为什么说呢？ 几日雨之后呢，天都爽了一点，所以大家有时间的呢就去工展会，去到工展会的正宗地方呢，就探一探我们这个 D100 的摊位。林毓华你几时去啊？今天下午你好去，跟你一起去行不行？ 拿袋时间啦， 有度下时间哇！ 大佬，我哋晏昼翻工啊，大佬啊，你都真系，唉，你话去就去。 几廿岁人仲翻工，你就系退休噶啦，你被退休就 退休。 嗱，今日嘅头条言归正传啦。嗱，我谂大部分嘅报纸大家都谂到噶啦，未买报纸、未出街，你都谂到，睇咗电视都睇到噶啦，都系以呢个梁振英上京为主噶啦。嗱，如果讲梁振英上京咧。商报，习近平希望香港务实讨论政改，为普选打好基础。苹果日报，三个局长北上同部委商讨细节，中央派糖抗占中。嗱，一阵先讲苹果呢个头条。嗱，佢咁样讲到咧，即系将嗰个三个局长突然间上北京咧，合理化咗。我仲以为苹果日报变咗系中央苹果报。现在变成橙报，好惨啊惨。还有什么报纸是讲这个明报，习近平提到政改务实讨论，建制派就说按基本法商讨，泛民就说已经提出务实的方案了。跟住就是 大公报， 说什么习近平关注香港的普选，吩咐依法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另外呢就是情报，还没执文汇先啦。习近平就说充分肯定了梁振英的施政，依法务实推这个普选，勉励特首呢，不是特首，勉励特区和督促兼勉励特区把握三中全会发展的机遇。如果有人肯定你做的事是行的话，有时你应该面红的。所以那天梁振英差点扑落地，为什么？我想情报就未执的，我经常以为他执了，经常以为他。还有都市日报，特京上京，特首上京，好罕有咁召个局长，三个小生陪住特梁振英述职。嗱，呢个都市日报咧，那个头条起码好过苹果日报，系嘛？你苹果日报睇咗，你就帮阿梁振英咧一齐车大炮。因为点解咁讲咧？大家知道特首上京述职系唔带局长嘅，过去咁多年都。同埋，如果你真係話要帶三個局長上去咧，就應該預早一早公布嘅，就唔會突然間咁樣稱三條友上去啊。咁啊，另外最好 其他嗰幾個局長，嗰三個局長都係話唔係㗎，一早 唔係唔係兩個啫。啊，對唔住，林彪話你千祈唔好講嗱，睇人見微知著啊。係兩個俾梁振英委任嘅局長商量一個咧就係呢個蘇錦良。 一個就是張炳良，這兩個是梁振英的班底，就一起跟梁振英車立炮，預早安排好的，不過我們有事做，一個就說要搞電視台去立法會拿錢，一個不知說什麼，總之一起車立炮，是全香港沒有人相信的，你問到傻強一點都不傻。 這是前朝遺漏下來的，不是梁振英想去做的，不是梁振英班底來的，就不跟你車立炮，就不搭，閃，所以就看到梁振英找的那些就是大炮精，起碼在前朝流下來的，傻強都很聰明，你不要搞我，不跟你車立炮，阿哥，走開，是人都知道，是突然間捉上去的，對嗎？ 其他報紙找什麼做頭條呢？太陽報就是渠務處掘穿洞，把喉骨穿了，百層樓沖涼，蛇爆民居變成鹹水泡，現在市民就要求賠償。星島日報就重財賣地，賣這個住宅地，可以建5500伙。 政府臨尾即是年尾發力創了3年新高，為庫房帶來幾百億收益。但我想告訴林毓華，現在香港人是沒有屋住，不是想買樓，是想買樓但買不起，你推多少地出來，多少房都沒用，是沒有錢買的，等於現在隨街都有鮑魚，你沒有見到人去買？現在沒有鮑魚吃嗎？ 是沒有鮑魚吃不買不起嘛，這個問題就是說這個政府白癡，又是為地產商服務。好了，東方日報，北京驗出麥當勞的紙巾有螢光的，有螢光劑，糟了，昨天找了一張來抹，我看到桌面，阿通就是買麥當勞，拿了一張餐巾來抹嘴，所以現在談上景。 用毛巾抹嘴會抹出癌症，所以以前的人很喜歡，我們初初去加拿大也是，第一天去到加拿大去到麥當勞很開心，因為任拿紙巾，現在你收起來的，以前任你拿。根據內地傳媒的報道，北京有10間快餐店的紙巾樣本，包括了麥當勞、肯德基、吉野家、 魚香人家、東北餃子店等，我們都沒有的了，你是頭三間香港有的，即是吉野家、KFC和麥當勞。現在大家不要貪了，你不要把麥當勞拿紙巾又好過癮，越抹得多就越容易生癌症，所以去到麥當勞他給你紙，你說這癌症留給你要了，最好就不要光顧他，你叫他立刻換那些餐紙。 如果不是幫助麥當勞做什麼，大哥賣餐，你賣漢堡包、賣魚柳包送cancer，現在大哥，AM730就說削減內地移民配額，這個劉兆佳自己說的，相信可以跟中央有得談。其實我們現在不是要求削減不削減，我們要求一件事，就是我們拿回審批權，對不起劉兆佳，你又說錯話了。 頭條日報，當然是吃著中審法應該裁決，立刻找人出來，你看著，一判了新移民未住滿7年可以拿這個綜援，昨天一天有31宗申請，我就不知道這31宗申請跟裁決有沒有關係，就算有 31宗都不是多，都是那句，相煎就何太急。但一樣嘢好過癮，共產黨，香港的土共、民建聯、工聯會，你說他們是不是應該愛國愛港？愛國是不是應該愛人民？愛人民是不是應該起碼愛基層的新移民？原來不是的。 民建聯好，工聯會好，對這個終審法應該裁決是非常不滿的，相煎何太急，原來他們真是愛黨，就愛那些黨官，就愛那些拿著幾十億來香港賣樓那些 民建聯工聯會就愛那些新移民他們不愛的大班你又忘記了說了原來他們的心目中香港不是司法行政立法是獨立的他說互相要配合不是現在的裁決是益那些大陸同胞現在有些報紙這樣說就說香港不行現在法官說了就說了就是了那些左報什麼報啊 那些專欄來的不是左報什麼專欄在東方的龍門鎮有這樣的人這樣說的還有南華早報就說什麼呢南華早報都是說政改都是說習近平習近平很相信香港在六八九領導之下相信有所政改有一個很好的 改革成報香港多媒體的展品令人觸目內地博物館爭相邀請展出香港始終是一個創意的地方但創意的條件一定要有言論自由信報財經新聞信報都是跟星島一樣都是說下季 推地出來建5500伙 全年的目標還差28% 新報有特別說趙世珍撤資說九成投資在境外趙世珍沒有投資在香港很久了這些新聞值不值得幫人家抬轎香港經濟日報五福臨門福壽園暗盤漲56% 福壽園你知道是甚麼料嗎英文虎報都是用這個做頭條的香港人多慘在生出生就沒有床位讀書就沒有學位住屋就沒有床位沒有屋死了就沒有無葬身之地所以現在這個 在大陸走來這個專營這個墓地就在香港上市很難去捧場因為大家都知道做這些叫做死人地產有限公司陰宅死人地產有限公司這個直接叫死人地產 長生地產長生<笑> 還有什麼沒有東西了頭條全部都看完了所以大家今天買報紙就沒什麼特別的了你要不就選擇看梁振英上京述職習近平國家主席說什麼要不就說政府推多些地出來另外就有民生的東西政改吧 幫襯一下本地的快餐店是那些紙巾同樣不知道是否同一個供應商不是我問你想一想他都可能在內地入貨紙巾你信不信穩陣一點怎麼穩陣一點寧可順其有不可順其無你要不要生巾紗送你給你吃那怎麼辦找10條8條的紙巾給你抹嘴你買什麼紙巾你不用麥當勞的餐巾你說香港其實最好的紙巾都沒有用第一不環保用手巾 BB用什麼片你記不記得我想過了我怎麼知道用布片或者扣針扣著你記得嗎你真是的我們那個年代不會用紙巾你哪有BB的時候沒有了當時用布要洗的沒有了當時用布要洗的沒有了紙巾你沒有那些BB用的 腰圍、就著行動很多廣告最好的行動就是穿開朗褲就不簡單開放式渠務處鑽洞西環水街掘爆了一條鹹水喉 冲天水炮射向大厦， 浸湿了21个单位。 这个就是太阳报的头版，看完头版看社论快快脆脆。不过幸好那天气口天口凉，大家都有山窗，咸水很大，窗外都会受。《苹果日报》终审法院的裁决对官僚来说是当头棒喝。 《城报》务实讨论凝聚共识推动政改，《东方日报》人口政策受到冲击，即是怪香港政府不作为，习近平主席3点讲话为香港指明方向。《文汇报》申报非永久居民获综援，世家剧社会矛盾，《头条日报》严打滥用福利， 援助基层的需要，《经济日报》卖地赶达标，未来供应更需要稳定。《情报》真是还未执，不是开玩笑。申请领综援的个案，政客的试金石。《香港商报》中央真心挺港普选，挺港普选，即是香港需要务实凝聚共识。 换一句话来说，有人请你吃饭就不要那么多要求。还有这个《星岛》就港人港地威力未见发挥，《明报》规范广播机构公器私用，唯有靠通讯局由后监管。这是讲两间电视台准备播社论的。我们听完新闻之后再补充。 第48届公展会，铜像之下同你对话。 D100公展会直播室摊位推出 DBC 数码收音机换购计划。 如果你手头上仲有任何 DBC 数码收音机， 你又想拥有最新最型 D100固网电话收音机， 现在可以交换啊！ 拿着 D100自己有卡， 带着 DBC 数码收音机连火牛， 加180元 就可以换购。 不是自己有， DBC 数码收音机连火牛， 加300元 都可以。 数量有限， 换完即止。 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 去公展会4A06到11号 D100公展会直播室摊位， 认住铜像之下 D100同你对话， 等你们啊！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其实就是现在港台的设备，如果大家有机会看的话，都知道用史前来形容都不会太过分的了。 暫時這個X18的基因仍然是全部屬於吸不了的基因，所以人傳人的機會是較低。中央對你和特區政府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述職的安排是我本人向中央述職，而當然局長在他們局的層面和他們對口的部位 亦都是有经常性的会面工作的需要。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高永文昨天大病上班，要说一说他，因为要骂他，这个人第一是医生， 第二件事，现在香港你知道禽流感殺到了，你自己有病還上班，你上班多謝你，你盡忠職守，戴口罩，你做一個最壞的示範，不知所謂。昨天香港電台在播他的聲帶，特別說因為他喉嚨不舒服， 大病，可能他怕人家以為他們是做手腳，做了一個聲音出來。你可以不說話，你不說話沒有人說你啞。第二件事，你可以不上班，你上班不可以戴口罩，你是管香港的衛生的醫療的最高的負責人，你做了一個最壞的榜樣給小朋友看，有病就不戴口罩，不知所謂，所以你說你信他就死人，我告訴你。 還有什麼社論說完了，林伯社論我們都說完了，差不多了。你剛才說到明報、文匯報都是說樓，太陽報說過福利，英文虎報就是繼續是外交。 大部分都是說梁振英上京述職，跟著就說普選，其他就沒什麼特別的了，這樣的社論都沒料到，全部報紙都是腳軟的。 可能說明報你有興趣說規範廣播機構，其實這個就多餘，明報自己照鏡，如果你說公器私用，整份明報，整個梁振英是得到明報作為一份知識分子的報紙，以及剩餘的公信力捧了梁振英上場，自己照鏡好一點，我都覺得他，你雖然說大氣電波， 當然是更加恭喜，但如果他的社論說明是有他的立場的，只要有什麼問題沒問題。但今天我最關心的一件事就不是這件事，你知不知道今天為止TVB仍然封殺蘋果，還有沒有人理會這件事？沒有人理會的了，那就不用聊天了。現在蘋果有報導新聞嗎？ 有，但問題不是這個問題，TVB人不可以杯葛人家採訪你，這件事是不對的，這件事你一定要理的，就沒人理的了，算了。那電視成私人地方嘛，都說話給你，林毓華跟你爭論都爭論過，爭論到面紅耳熱，什麼叫私人地方，大哥，總之一句說完，現在香港人逆來順受，尤其是傳媒，你作為蘋果日報，你被人 蝦到上眼眉毛，水浸眼眉毛，都還是逆來順受的。今天他還弄了娛樂界明星的收入榜，你知道做這些榜我是香港廠師河的，他不懂做的，因為你知不知道全世界的榜都是這樣的，如果你排第一一個，接著下面那個就排第幾，林毓華 不是第二，排第一，我現在問你問題，排第一，小學雞式回答你，不是，他做錯了一件事，你未必懂得回答，如果三個人考第二，跟著下去那個排第二，跟著那個，那都是第三的，那不是的，排第五的，做榜是這樣做的，排第五，是啊，因為你有三個已經排了你前面，有四個人， 你不可以說那裡是一個人來的，所以不懂做榜，所有的你看那些外國雜誌，不論什麼任何排名都是的，一個排那個位置，跟著那個就當然是順序，如果多過一個就即是十大可能沒有十個，有十個，不過就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這樣排下去的， 所以人們不懂排榜，就叫你真的問問我，不過你說到外交那裡，我要讚印度人有吉士，在美國過人捉了一個駐美國的印度駐美國的外交官副總領事，實在即使他犯了那些不知什麼，說他用功，不是，他請了印度人，我知道，但跟他手伸要剝衣服那關係，美國也是這麼差勁的， 他就請了一個印度人做家傭，即是做傭工，但是第一比低最低工資美國，第二非法勞工，被警察拉了警察局，扔了進監倉，但最過癮就要剝衣服、通櫃，他不聽你，所以印度厲害，第一 在印度的美國大使館拆掉你門口的頂心鏟，你那些防空那些東西撤走那些警察，趕他走吧，紀貴威，你上次你記不記得美國佬警察追著一個中國外交官入到人家領事館還是大使館，中國什麼都沒有做，只有一個曹字， 所以印度人厲害，我這次覺得印度人真是聰明，被你美國佬不斷作威作福， 人家有外交豁免權的，我都不說他對不對，不要說的，起碼你要尊重這件事，還有一件事，拘捕了一個女人，那個女人看上去，外交官是印度西斯，你真是剝人衣服，通賣櫃，僱用非法勞工，跟剝衣服通櫃，現在不是藏毒的嘛， 剝三通貴人,他相信 你不要以為香港的警察是那麼斯文,用粗口罵都可以,香港的警察 美國的警察不是人那麼笨,基本上是瘋的,好了,今天說什麼,林毓華,說回梁振英上京,很過癮,梁振英上京,你知不知道,他見國家領導人,見了一個半小時,接著出來一撲一碌,接著就立刻打電話回香港,叫三個馬仔上去。 一個就是蘇錦良,不用說的,講電視那件事,你叫蘇錦良上去托,什麼真是,聽說 這是前朝遺留下來的,他一定會的,不過如果我是中央領導人,你就不要說那麼多廢話,你好像以前行政會議成員,教授。接著還有一個就是陳家強,就當然問他,為什麼梁振英說要解僱你,你過來聽聽吧,為什麼他說要解僱你,還要解僱你老闆,督你們背脊。 就這麼簡單,就是這樣,所以你梁振英,你那幫左仔,你去講好像蘋果一部,我真的很不明白,三局長北上,與部委商討細節,講到這件事,就正常化了,頭條,但讀下去,就正在北京述職的梁振英,此行罕有地要三名局長中途北上陪同述職,這個就是頭條就對了。 你明白嗎?你的標題不好,你的標題被人覺得你變成左報,麻煩你,所以黎智英真的要看看,麻煩你,他主要是向領導人介紹政改諮詢安排,據悉中央想用派堂的手法,透過改善香港經濟、民生和社會問題,應對明年內勢洶洶的佔中,而三個局長北上正正就是跟中央多個部委磋商細節。 佔中發起人陳建文就說,中央在2003年7.17,亦用過相同的手段,什麼相同手段就派黨,但最終仍有50萬人上街,相信北京派黨的策略是不再奏效的了。我現在想問大家,現在電腦在手機,在我們的固網收音機,聽我們節目的聽眾,全世界都有幾十萬人。 你有沒有一個人信梁振英這次去述職是預先安排了這三個鵪鶉跟他一起去的只不過這三個鵪鵉是不行的就梁振英先走一步我跟著陪你我當是的林毓華但有一個破綻在這裏第一過去陪特首上京見領導人不是沒有有但不是述職述職次次 都是單人匹馬,帶這個特首辦主任,新聞統籌專員,秘書,頂籠是這樣的,這個第一就破了常規,第二,如果遲早有安排,是不是在公佈梁振英述職的時候,新聞處出的通告就會說,有三個部長會隨同,沒有嘛? 那你要是就說,新聞處要打手板,這個肯定不是,你政府做事有規有矩,這是官僚架構,最厲害就按本子辦事,其他就什麼都不懂 不過大班你都記得有人偷偷地去交流 那些不是在說特首這個不是你有公佈嘛你想述職是想一會兒沒有端端有我有差開我沒有說現在我又不是又提問你一次你真的好我回去想一下很可愛你怕我說得不清楚當然不清楚你問得又不清楚特首如果想述職想你很清楚這些事是不是要出通告如果有人陪他是不是在通告裡面出賣 我可以回答你一起去就一起說我現在問你是不是應該第一是不是應該一起去第一是不是如果述職去帶三個馬仔去是不是應該一起去現在講常理你不要理會這件事未發生你不要看這件事當未發生現在事後孔明講之前講規矩現在講正常正常你就應該很聰明伶俐 正常特首述職帶三個局長去你要出通告那你都說沒試過去述職帶局長如果要那是不是出通告的時候說完會有三個局長隨同一起去對不對正常當然是這樣想當然了夠了當然了多謝捧場一起吃飯不准選擇東西等於現在政改那樣 有得請你吃飯你就不要做一隻阿座我一旦你拿去吃麥當勞我拿十張紙巾幫你抹嘴你不抹就是這樣出來的實證最多累你就不會生癌症就不會生癌症那油麥不會令人生癌症你又知道油麥未化驗過生蟲的去完廁所沒洗手你生這個寄生蟲你真是離譜你真是離譜原來去廁所不洗手我告訴你你說你又想我一旦幫你抹嘴我告訴你那麥當勞真英大炮精整個政府一車大炮你明白嗎沒有人相信那個人你現在全世界都沒有人相信 你早就預算帶三個人出去見完這個領導人被人散到立立令走出來一撲一滾是人都看到破綻你現在就趕快打電話急叫三人上去最過癮一件事有傻強傻得過癮你人聰明你說傻又好什麼都好 轉了老闆之後他現在英明神武現在變成全世界全宇宙最強的小強現在變成曱甴了由傻強變成死不去的大哥你問那兩個一個張炳良一個蘇錦良你跟梁振英夾車大炮是早就預算了不過我不得閒蘇錦良就說我要去立法會護航幫這個 香港電台拿錢我解釋給你為什麼批他昨天又不是去財委會昨天去中公務小組第二你一早都知道建制派對於香港電台大花筒是不滿意的所以昨天大家都知道是不會有表決的你何必你在這裡繼續討論你不在這裡又繼續討論你又不是去拉票所以就大炮 張炳良說他為何不去昨天有什麼要做你有沒有看到報紙說他有什麼要做港鐵這麼大件事他要親自處理他有沒有說的理由他為何他有什麼要做他就說港鐵單單原來是這麼說的我懷疑他搞到那輛輕鐵火燭是他搞出來的否則沒理由留在那裡 放火燒輕鐵那時候開玩笑心戰室大鑊明天阿Sir的事又爆了一鑊有傻佬就說很簡單燒警署你真的找燒警署另外那個傻佬就說 喂,Gordon退休了 你還找蕭警署做什麼 我不是找Gordon燒 我說去燒一間警署 你明天就買頭條你是蕭警署 我們有聽了以為去找Gordon 當然是深戰室所有深戰室成員坐在這裡明知老闆即日有大件事要買頭版於是大家就商量怎樣可以 spin了他 刘世良和罕达两个在这里罕达就说细良听到以为他说要找戈敦宵找萧敬柱做什么接着Andy就说没得避的了除非萧一间差馆而已明天就做头条所以我怀疑这次张炳良真的烧毁了兄弟可能就是冯伟光教的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不去 兄弟火燭我留在處理組的包袱不是他那個就不是那個組的人不關事我不是組有餘謀除非張炳良真的會做特首余總中央告訴你找你上來委以重任不是的所以問題就是你就車大炮車到車大炮又不懂車好了接著輪到這個什麼人家問了傻強 傻強死個閃,我不跟你車大炮,但我又不可以說真話,我唯有閃咯。所以就證明你不是有個破綻咯。人都知道你車大炮啦,還有一件事很過癮,國家主席習近平呢,昨天下午在中南海,瀛台,咸元殿那裡接見梁振英。這個瀛台咸元殿呢, 一向是中央領導人會見黑人其中一個地方今次是習近平第一次用這間房接見訪客所以連昨天獲得安排進去裡面拍照的香港傳媒安檢較以前嚴很多根據資料看回資料這個瀛台政殿這個咸元殿一向都是 中央領導人接見訪客場所之一說回瀛台講歷史為何這麼特別呢在清末民初每逢有大禍發生見證了不少重要歷史即是這個地方瀛台清末謀率變法失敗慈禧太后曾經軟禁江水在哪裡 就是瀛台民國時候袁世凱稱帝之後亦曾經將副總統黎元洪軟禁在瀛台中共建政之後中共領導人和重要人物譬如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和胡耀邦都曾經在瀛台住過現在瀛台主要用作中央領導辦公舉辦宴會和接見訪客的場所 以往國家主席會在其他會客室接見述職的港澳特首但是因為用開那些房間另有用途所以這次很特別就在咸元殿那裡見港澳特首如果你問那些陰謀論的人就是說給你聽其實可能就想見完他之後在那裡困住他是吧 那裡會客是否只有他不是自己人呢那裡是軟禁也有的梁振英告訴你你回香港再亂來就來雙規了講完了所以梁振英玩完了等於一件事你老闆林毓華是分公司的CEO你去總部述職 你們見我了我是總部的董事長林伯來到就問你公司搞成怎樣這陣子那樣也好非常之好大星堂怎樣不錯很多人聽公展會那裡又怎樣不錯上環那間飯店又怎樣商販那些朋友又怎樣這個live Stream又怎樣你問我那麼多東西叫阿邦來回答你就是你回答不了再問多兩問你打個口得個洞然後在那裡吹水我就頂你不順了我說林伯唉麻煩你了那些live stream 你講到好像主席連我們香港那些那麼微細他都知道他又說你告訴我誰負責的 聽新聞 我是Amy 我刚刚拿了D100的卡很开心 祝你们大家圣诞快乐 我在这里很希望大班那个电台 蒸蒸日上越来越大声 祝福我们香港每一个市民 为民发声 长做长有 D100直播室 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 离工展会4A06 到11号D100工展会摊位 就可以近距离看到听到 D100各大星级主持 面对面和大家做节目玩游戏赢奖品 现场还有大量D100限量纪念品和优惠商品发售 工展会D100户外直播摊位 同像之下同你对话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其实就是现在港台的设备，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的话， 都知道用史前来形容， 都不会太过分的了。 暂时这个X10N8的 基因， 仍然都是全部属于禽鸟的基因， 所以人传人的机会 是较低。 中央对你和特区政府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述职的安排是我本人向中央述职，当然局长在他们局的层面和他们对口的部位，亦都是有经常性的会面工作的需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早晨， 8時39分。 林毓華， 是 這個689就瘋了， 瘋了不要理他了。 是不是送他去保外就醫？ 即是一個有， 我們已經說過了， 由他第一天出任到現在，大家知道他有一個患了一個症候， 就是經常車難跑， 日車夜又車。 現在香港應該有一件事大家都不說的， 現在由H1N 現在去到H10N 5N 7N 現在有10N 在大陸， 現在在內地 H7N9的確診個案 就越來越多。 這是公佈的， 未公佈的大家不知道。 有學者已經出來說了，H10N8變種染了雞之後就會傳給人。究竟會不會人傳人就沒有人知道，但問專家，很多人還沒，他就怕到腳都軟。你問高永文，問大陸就不要問，我們不用說大陸沒有，真的除了貪官之外。你問高永文，他永遠都說不用怕，沒事的。到現在為止仍然未曾 做任何措施，不要說禁活雞入口，你連用快測、血清測試都未曾談一點。你說這個政府是否草菅人命，是否究竟現在想，因為梁振英減不了，樓價沒得跌，跌不到，所以就想起沙士的時候，用這個方法減少人口，有扶資產，用這個方法除了減少人口之外，樓價會跌。 樓價倒了之後，梁振英就說我交了警察，這個竅就最好了，所以梁振英分分鐘輸入禽流感的幕後黑手。你不做事，一樣東西你明知有個賊經常在敲著你的屋，你賊已經站在門口，就看看你什麼時候關門。梁振英還要插鐵閘，差不多你看著我快要鎖匙， 在地毯底下拿了就開燈，你不需要破門入屋，又不需要搞那麼多東西，不用拿螺絲批八合匙，收起來就行了。現在的問題就是你完全是不設防的，我們香港現在是對禽流感是不設防，所以大家真的要自求多福。第一，現在的市民都好，自己有自己決定，不買雞清潔劑，你要買一些消毒的清潔劑。 另外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口罩，還有買特敏福。如果你記得當年特敏福炒到幾千元一盒， 現在起碼沒有人炒但有日期過期怎樣買怎麼會過期過期之後還可以多滯兩年這是當年衛生署說的過期之後都可以多滯兩年將那個expire date extend兩年即是還有效的是啊 政府向立法會申請撥款60億5600萬 展開將軍澳香港電台新廣播大樓的興建工程 由於費用過高,多名議員昨天公務小組提出質疑 為何2009年的預算16億 現在去到60億呢? 質疑工程過度豪華 要求政府撤回文件 最終撥款就阻 委員會決定下次開會再審議 由於昨天這個會用了1.5小時討論港台大樓撥款 令到運房局較迫切的中環灣仔曉道工程撥款申請項目沒有討論到現在反對撥款的就好笑你知不知道泛民主派是支持的 泛民主派為了買香港電台怕他都不知道香港電台已經成為打壓民主派的工具將會現在開始不停在河蟹吳志森威你都解釋趁他拿錢的時候你問他我給這麼多錢你是不是真的去實行公營廣播呢 起碼先問這件事,民主派的人就是這樣 但委員會不是談那件事 他問,我給錢你 你是hardware,沒有software,有什麼用 如果我現在還是立法會,我第一件事就問這些 我為什麼問,你不是行公義的 我給錢你做什麼 接著這個處長鄧忍光 如果形容香港電台的設備是史前 大哥,你誇不誇張一點 你說舊可以,你說史前就一定不可以 史前有這樣的電台嗎? 史前有網上廣播嗎? 你港台也有做網上廣播啊 鄧忍光因為不熟讀書 我又說都不是內幕,大家眾所周知 我們香港的所謂公共廣播是學英國的 當BBC的大員來參觀的時候,就嚇一跳 你用這麼棒的器材這樣的感覺現在大家知道了我告訴你民主派的議員你看到他們那種態度這些還是民主派的不行公義的見高拜見低踩聽到人家是主流傳媒香港電台商台那些逢科必覆逢請必到逢到就必做要拿錢就OK 什麼都可以你看到政客的本色靠這班人我真的批你如果被這班人管香港死定了我都不會選你所以告訴中央政府你不用擔心沒有人會選何俊仁沒有人會選梁家傑也沒有人會選我都忘記了當時你說有三傻何俊仁是第幾排第幾的時候我忘記了三傻那時候就有 大傻就是劉千蛇還有李卓人還有一個就是何俊仁不用說了不是陳偉業嗎不是好像是人家報紙外國報章挺關心何俊仁就說何俊仁可能健康有問題他有心病他有心病不是他有心病想做特首行到發燒他也知道自己做不到 他只是想出鏡,想威風,就這麼簡單,何俊仁這些 又說何俊仁的思維方法跟正常的香港人是不同的 我也覺得他有些不同,他不照鏡 他不照鏡的 你整個民主黨已經廢了 但很簡單,我不是為我自己說話 你說我那件事好像監警會那樣 你有沒有看到民主黨出來說一句話? 你不是因為鄭經翰跟你不對 或者我們D100針對你 是因為有個小班在這裡 你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你對社會公義你想習近平出來行你不用行我行我行的制度我恨做你知道我不恨的最好那些人想拿荷蘭水蓋想拿荷蘭水蓋但那些人是要呢 做的公職不用開那麼多文件他明知這個會議看那麼多文件他真的不敢加入去最終不用看的文件來到簽名就原件來原件走的有些人看都不看的問什麼都不知道的跟大隊就行了秘書處說什麼就什麼這些委員會秘書處最開心了 秘書處提議什麼就做什麼你記得電影發展局我就玩殘你的老友你的老友叫什麼名字李國興兩個都是馮永秘書處人家真的申請拿錢去拍戲他就寫著秘書處建議不批准我說大哥你知不知道我多慶和你的老友福建佬叫什麼名字 你說李國興不是福建佬紅組星紅組星我們跟我坐在一起檢貼部會長我們幾個法蘭渣指著馮慶來喝他的秘書長我說你秘書處就是負責準備文件給我們我們委員開會就由我們去決定撥款如果你這樣說你做了你今天是共產黨書記你不是書記秘書處他不是黨書記哥 所以以後主席蘇澤光就說大班可能對可不可以以後不要用這些字眼建議不批准這些不是你去建議的你只是將那些利弊寫出來所以他們就怕了我做委員會其他人就沒事了秘書說不批就不批不批就不批所以大班你又不要怪我你聲稱是我老友的馮永 所有公務員的秘書行政的都是這樣的但我可以告訴你又不只是你會這樣包括我自己和我都見過其他委員在批審這些文件的時候都是有這樣的債型的大哥你不就不出聲嘛我出聲嘛改變了他一呼百應其他委員當然認為我對個個都認為不對主席都認為他不對 後來收拾面灰灰就沒有聲音出我現在秘書處做什麼來開會到你給錢誰所以人們做這些公職就是為了荷蘭水蓋希望拿一個爛銅的都想拿一個想做太平紳士我什麼都有了我不恨的我恨這些東西來做什麼 沒有也行我都不恨你幾乎都是大紙經那些不恨都說我都不恨這些東西有什麼用那你不要誤導了什麼都有了夠的了以我們這些反政府人士已經很好了如果不是因為救命鐘就不用治療我不是因為去做這些公職拿荷蘭水蓋我是因為救命鐘幫到一些我在聯合國拿獎幫香港增光 還有沙士期間我做的事是有目共睹所以當然不一樣不是說牙刷又不是沙塵現在說你如果監警會是這樣如果這個政府是對一些做到事意見人士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何時覆你我現在沒有他寫了什麼他不覆我就告他我現在跟著在呼籲司法覆核司法覆核打官司就叫告 現在我們也放了一張樣板信在Facebook上 大家就最好下載了之後最有效就一定是用傳真的因為你傳真就是堆塌那部機如果你用電郵它就不知道傳真有紙就堆塌了你的保安局局長那部機不用多的那時候我們金英也是這樣 就是堆塌了這個漁農處那部機救了馬騮了娛樂自然護理處大哥你如果想救生我這隻馬騮 好了要告訴大家全真號碼 268-5074 要他解釋 1-800-268-5074 这就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局长 在天马南政府总部东翼10字楼的传真 再来一次 268-5074 我们不如听一下有个人告诉别人 现在他因为他做了晴朗的一天出发 他的收听率升了1倍 这个叫陈志云陈志云认识认屁或者在英国做过四年游说工作他是做了四年帮局长擦鞋即是不是游说他懂得做游说吗你看他懂不懂做节目他认为局长访京不是述职的这个就是周鹏打的我没听过因为我在做节目我可能听到他认为特首用心良苦我们可以听一下 陳志雲怎樣做評論節目聽張炳良怎麼說要處理機管局特別董事會議討論北商業區的發展等等所以原定安排都是我星期三即是今天才上京所以這個不是在突然的 這個聽起來又好像有點可信性但我是張炳良我當然是港地鐵地鐵這麼大件事突發所以突然間改遲了這個更加合理比機管局更合理這樣也是還有很民生我們國家主席都很著重民生這個議題不是那他會不會預知港鐵出事故呢我又聽聽第三位局長陳家強怎麼說<笑> 自由都同相關的部委就著譬如我做的工作範圍都有不斷有接觸的很多工作我們都會跟進今次跟特首上京都是在有些工作範圍有些事要跟進 似乎他好像最老實不回答一定是不會說了一些假的說話上次陳家強都沒有陪梁振英一起述職上年都還要說人民幣清算平台為什麼上年又不跟隨今年突然間又要跟隨陳聰你又不聽我說人家都說不是述職是訪京你知道其實特首是用心良苦的如果他不是親自跟他們一起去訪京他們見不到當地的部長局長你找個副手出來所以這次他就要跟他們一起去他述職之後他就跟他們一起去訪京訪京和述職是有分別的所以這是兩個行程如果你好留意看他們的新聞稿是運房局出得最準確的這個內部消息是說出來因為他們是說訪京不是說述職的周鵬給個叮叮我叮 Next 陳志雲真是搞錯了我只是聽見就說梁振英去北京就見不到那些部級人是局長才見到的這個陳志雲搞什麼真是說粗口他想擦鞋用錯鞋油問題是他說這些局 送公仔給他不是述職的就是訪京的大哥應該正確說法就是部長陪同特首上京述職訪京是每個人都可以訪京的林毓華一會打個電話 如果你不方便我叫Fanny幫你打 訂了機票我就可以出個新聞稿林毓華明天缺席風波裡的茶杯 因為他要訪京即是你已經宣佈了我明天是被缺席了你要訪京啊你要你要上述職啊喂大哥你不停說我都會在那裡那些天氣那麼差那你真的不照顧老人家的身體還有去吃麥當勞啊記住還有吃完麥當勞拿了幾張紙巾要不要拿些紙巾回來送給你你拿多些紙巾抹嘴啊 拿完就拿一疊回來我就怕香港那些沒有就幫鄭家富抹嘴大哥你說如果這樣做這個政論節目真是對不起陳志雲麻煩你走開說回這個有毒的東西現在很嚴重我們香港地大陸人已經很聰明知道香港 買名牌政貨賣奶粉但我們香港人第一給他們買完的不要說了但最重要的一件事現在我們每天喝的水吸的空氣 吃的主要食材包括米、蔬菜、肉类 副食品全部内地来的大部分 你够安全吗 你香港人 cheap 嘛你现在又去淘宝又要去吃他的东西是你是不是全部买来老货你负不负担得起 你知不知道内地呢你知不知道中南海你领导人吃的东西是特别有供应的你知道的一样 有人试食添不要 你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个名字很过瘾 的名 你知不知道叫什么 叫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叫特工 特工啊特别供应 是啦你要聪明我最怕你讲试过 agent 是咯 叫特工啊即是特别供应的 okay, 全部拣手东西第一个最漂亮的东西不熟不吃啦 特选的不是 特工叫做真的叫特工的那些就是你一讲在大陆如果有人送东西给你拿荔枝来或者拿一些菜肉拿来你家里呢即如果你在北京如果你在大陆住以前我们就说 那些酒都是这样写的 以前我们就说这些家用东西如果送东西给你现在不是的现在内地就叫特工这些特工来的即是现在你吃什么都有毒再加上到香港现在被这个高永文把关你死定的你一定死的你只有死迟点死快点的 喂人始终要去 的我知道你说这句的不过就会死快点我现在预备找人你知道我最喜欢卖水货的我现在打电话上北京叫 Fanny 就找人周围去北京的麦当劳拿纸巾寄一箱回来就周围在那里 D100 呢哪个人派了张纸巾给他抹嘴啦 送一堆去给高永文先 送给阿通先 送给阿通 去年呢 那阿清就没了个拍档 去年啦他只是五度阿清人家昨天说我们的永久会员一万元他连永久会员享有的福利他都不知 道 永久会员 上网按一按就有 了他说永久会员他以为他告诉清听就只可以听五年这个香港台我们不要咒我们的那些听众不要咒我们自己有啦是一世不收的一世不收的这样他都不知道有傻傻地你明白吗 资料不长啫，资料不长啫。 我资料不长就冇开咪啦。我成日咧嗰句噶啦，一攞啲纸巾咁样抹下嘴啊。有麦当劳纸巾喺度。 KFC 得嘅。 嗱，讲仲有咩讲啊？林玉华。 好多嘢可以讲嘅今日吓。 咁你有咩讲？我而家睇下试下你讲咩。各位听众 ，D100 系一个民间嘅公营广播，我哋嘅经费咧主要系嚟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呢将会尽快展开的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呢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呢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呢只是大约得五六千人我们500,000的听众只有1%的人呢是支持我们那个运作1% 的人成为自己有就即是等于1:99就即是等于1:99但很可惜那 1% 的自己有他们的支持是不足够我们维持进行免费广播服务的其实我们需要大约 20% 即是10个人里面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 DBC 的本金那4,000,000已经完全投放在 D100 而通过过去一年里面的广告收入和大约5,000+自己有得回来的款项是大约10,000,000元即是5,000,000这10,000,000只是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的所以希望大家呢支持 D100 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还有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 D100 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样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100 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是我本人向中央述职，而当然局长呢在他们局的层面跟他们的对口的部位呢亦都是有经常性的那个会面工作的需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时间咧就9:13，大家听紧嘅系 D100 大声台啊，风波里的茶杯。嗱，我哋嘅电话咧系1831113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倾下偈嘅。嗱，亦都可以用我哋个 apps 咧，啊，我哋有 audio call 同埋呢个 video call。嗱，我哋成日都希望啲听众咧，啊，真人路上最好系用我哋 apps 帮我哋测试下咧。用个 Apps 咧，可唔可以咧？啊，即系我哋应该试下得领唔领啊嘛？ 啊， 不如咁啊，周鹏啊，你出去用个 Apps 试下打入嚟啊，睇下用 video call 啊，啊，我哋试下得唔得？你用咩网络箱噶？啊，周鹏 ，smart 通咯， 啊 ，smart 通咯， 用 smart 通咁，你可唔可以出去试下咧？在 Apps 那裡按 Video Call 啊， 我電話很慢的， 不要緊，你試一下吧，你試一下吧，你沒那麼多借口的，你問阿菲尼借一部機用的， 哦，阿 菲尼有個 iPhone 的，啊，你現在去試一 下，好啊，好啊， 啊，因為打電話進來，你沒人沒見過你嗎？ 什麼？ 你怕什麼？你怕什麼？賺錢啊？ 是啊， 你昨天 戴口罩，戴口罩，戴黑眼鏡， 戴口罩啊，唉，你真是啊，是人都認得你的衰樣啦，化灰認得周鵬啊，又靓仔又高大威猛嗰、那个，啊，成六尺几高，啊，张欣欣邓战高啲啊，咪你话我扯大炮啊，嗱，电话就18311138，但最好用我哋个 apps 噶啦，最好用 video call。咁而家周鹏咧就出去咧，啊，问人借个 iPhone 就试下我哋个 video call， 俾啲听众睇下咧个 video call 系嗰个功能啊，好唔好啊？彭哥，啊 Mr. 平就咁做板，啊你真系坐喺度唔喐，真系有冇纸巾啊？有冇麦当劳纸巾？ 有啲大陆出版嘅纸出产嘅纸巾都得噶啦吓。 啊，总之咧嗱，如果你中咗六合彩啊，啊咁我哋香港就有9000万啦。 系系。 咁啊，個個咧就我哋 office 人咧，個個發得癲咁啊，走去買六合彩啦。但喺加拿大咧，有個哥哥咧，啊中咗4000万加紙， 即 係差唔多3亿港币。 係捐咗幾多啫？ 全部捐曬 嚇 啊！俾慈善機關。 好嘢好嘢。 尤其是最中意聽到嗰樣嘢，尤其是喺癌症研究嗰方面，佢主要就我嚟用嚟咧紀念佢呢個生咗 cancer。过了身的老婆， 嗯， 这位仁兄是64岁，他前天就跟 CBC，不是 DBC，CBC，加拿大广播公司，宣布会尽捐这一笔横财，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很够运，我事业顺风顺水，44年都在同一间公司做事，即是20岁出来打工，他在公司做了44年。啊，做得好开心，而且咧佢嘅储蓄啊，够佢养老啦， 够佢余生用， 同埋够佢仔用添。 系 啊，佢哋咧，同埋最重要嗰一样嘢，香港人要听嘅，尤其是高官要听嘅。佢话自己下一代咧，可以啊自食其咩，自力更生。佢哋应该自己去寻求自己嘅未来。 系 啊，所以佢唔需要呢笔钱。今年9月咧就已经咧啊喺一间电子批发公司嗰度退休，佢退休前咧就系公司嘅 CEO， 好多人中咗马标之后咧，中咗啲彩票之后就马上领奖噶啦，但呢个加拿大佬咧就当若无其事，佢其实咧就经常有买彩票嘅，每年咧， 喂，佢哋好似分期攞就攞多啲嘅喎。 我喺美国，每年一次咧，一次过咧买同一组合嘅号码，根本佢亦都唔知道买咩号码嘅话，咁彩票局寄通知俾佢要去俾钱， 系， 他每年不斷買同一組號碼，即是他那些通過了，總之開了戶口，彩票局就會自動問你，好賣了，為什麼六合彩不敢做呢？今年5月3日中了這個叫 Lotto Max的頭獎 獎金4000萬加紙， 成為Calculi歷年來最高金額中獎人士。 當時剛剛在美國加州打高爾夫球，突然收到彩票局打電話來恭喜他，他呆了一陣就決定不保留這筆橫財，之後他也沒有告訴子女，直到星期一才走去領獎，翌日就對外宣布將獎金全數捐作慈善用途。你說 是不是世間少有，少有真的，不過但我們都看到來不了看到一些消息，就是有時候是中了一些彩票的人立刻改變了生活方式，搞到妻離子散，又搞到可能又怕著別人要找他著數，接著很多親朋戚友，林毓華你現在都多，你將來還多，所以不要妄想，第一個會再來找你。 我去大佬你捐些給D100過來，你不知道我跟老人家叫展覽會，即是公子會叫展覽會，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還有很多人說展覽會的掌故很多都出錯，告訴當年的展覽會最早的時候，我認識人性的時候，其實早還是遲，個個就說其實到現在還未認識。 最早的時候就在灣仔填海那裡，接著就是尖沙咀，現在希爾頓酒店那裡，很多人不記得了，後來搬到紅磡海皮，那時候我住新界沒有錢坐巴士，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最早的時候就在希爾頓，我經常說希爾頓，希爾頓中環，希萊登酒店，你去過的了，還有一件事，我聽了很多節目主持人說，掌故每個人只記得余率、公展小姐，我記得我第一部相機 就是第一部叫做博士機，就是一萬元也不用教我傻買，香港生產的那個設計很厲害，不是，一樣東西每個人去到公展會都會買的，很多人買，尤其是女人，就是香水，一支玻璃很幼的一支玻璃樽，一元一支，我以為你要買白花油，白花油也是，但很多人忘記了買香水，有香水賣，很多人忘記了，那我真的不記得了，我又真的失憶了，還有一樣東西公展會裡面有一個博彩的， 去黎苑去訂那些好彩香煙，你那些我記得，你訂中那個紅心你就有東西拿的，所以很多這些東西人都不知道，有沒有說有公展小姐的選舉，這些就一路都有的，有沒有說有香港電台去設一個直播室，都有人說過，白花油最厲害的那時候，因為白雪仙 專門去捧白花油牆的這些事情很多人不記得了，問我們老爺就記得，還有一件事，因為我在公展會做過，當值過的，是做些什麼？你知不知道那時候派童子軍去守公展會的，就拿著棍子攔著中間的行，那時候很守規矩，見到年輕人 拿著棍子在那裡等他，不是真的不走，那時候人是想到的，香港人其實是想到的，你去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人們真的很守規矩，現在很多大型的活動都很守規矩，都有童子軍，有很多醫療輔助隊，都去維持秩序， 香港人其實守規矩守了很多年，所以這是文化來的。 689出來才有私人私這麼多這麼粗而已嘛。 就是這傢伙你明白這傢伙香港天怒人怨你明白嗎，如果你習近平說最重要就是社會有共識，其實我很想告訴主席，什麼叫共識呢？香港現在有一個共識就是想689盡快落台，他究竟聽不聽到的呢？你應該問的就是說究竟他駐香港的辦事處，無論叫中聯辦也好，叫做什麼辦也好，收不收到， 收到之後他有沒有如實向主席報告，我絕對相信他聽到的，聽到之後他們要過濾，共識我想這個很清楚，loud and clear。我問你一件事，現在香港最有共識的一件事，如果要你選，你選什麼？選一人一票選特首，不是，梁振英下台。 這個一定是全香港人最團結、最有共識的一個訊息，就是叫這個梁振英下台，不是梁振英下台，一定是梁振英下台，沒得談的了。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共識，但是梁振英真的後面皮厚，他走出來說領導人爭他，是都不要說了，不要說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有車大炮，沒有了 即是公信力，所以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現在周鵬在試視像，不行，試這麼久，聽眾當然不會打來，如果不懂的就叫我們的工程部的人教他，一是就找David。不是，現在你叫他試，應該拿個手機打進來，我現在叫他拿手機打進來，出去了，周鵬也出去了。那是不是現在我們反而是收的時候， 我們的同事不知道怎樣接，現在就是那個就試，他們懂不懂，有東西不懂用，好像大陸人那時候你知道我六十年代上大陸，不是八十年代上大陸，你知道人們買了電腦，買了收音機回來，找個布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 可不可以打電話來試試，尤其是在海外的聽眾，用我們的視頻電話。你說盡量壓力測試，原來這是獨為這個項目未試過。聲音的視過，有人打電話來，已經很清楚了，但我們的視像沒有人試。好了，我們應該叫鄭家富在哪裡，由他試一試。 真的叫鄭家富，有沒有人可以叫鄭家富呢？等他在新加坡中，現在是的，等他用那個視頻電話，他可能在聽，如果聽到當然要主動打進來，否則又會被休假，即是你準備叫他休假。如果你明知他在聽，又知道他在聽到我們這樣呼籲他又不敢做，是不是應該處分呢？ 鄭家富，那關這個什麼了？林毓華，不可以拉布，麻煩你了。沒有拉布。高永文自己承認他患了呼吸道的疾病。如果一個患了呼吸道疾病的人，是不是應該戴口罩？尤其是一個醫生，尤其是一個管了香港公共衛生的人。 你如果不去戴口罩，你就教壞小孩。我問你戴人怎樣叫小孩戴口罩，他說那個局長高永文是做醫生的，人家都不戴口罩，為什麼你叫我戴口罩？戴口罩很不舒服的。大哥，戴口罩影相不英俊，又要出電視，很醜的。怎樣？很醜的樣子。怎樣很醜？ 他是不是都醜的了？你覺得很醜？不是啊。戴口罩很醜。醜得過做一個狗官。那關香港電台的事，政府向立法會申請撥款60億5600萬，以展開將軍澳香港電台新廣播大樓興建的工程。由於費用過高， 多名議員昨天在公務小組提出質詢，為何在2009年的時候，當時的預算只是16億，現在去到60億呢？ 究竟过程的工程是否过度豪华甚至要求政府撤回文件但现在是押后再谈公务小组多个议员质疑港台新大楼估算较4年前大幅增加表示难以接受批评政府几年前已经知道造价大幅上升但就没有及早公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淑仪说， 成本增加是因为港台09年定位为公共广播机构服务范围扩大， 令到大楼需求和设施有所改变。 譬如香港电台将提供数码广播和数码地面电视， 最初估算不包括有关的开支。 数码广播投资DBC大把钱， 香港电台其实到今日为止出了几千万，任他说比较两亿你，两亿，大班，那两亿可能是基本建设，你不知道他们是做了食塞米的人吗？不是的，现在讲建设，数码地面电视，黄维基那条数最好的，做生意人的数最准，任他说起码8亿。 新的數位發億，舊的數位發億，比較你了，16億加10億就26億，頂籠就去到這樣。好，你要起Server了，Google都是想著23億，其中包括起樓，減起樓的預算來呢？不用的，加上去都無所謂了，23、16，剛才說了8億。 八亿，即是廿四、廿六亿，廿六亿再加廿三亿，几钱？廿六加廿三，49亿，49亿，俾晒你49亿够用有余噶啦。而家60亿仲未完噶，仲要加个contingency。很多议员就质疑啦，政府今次拨款系咪过度豪华咧？民建联嘅主席谭耀宗就质疑 ，Rolls Royce 系一架车，几百万又系一架车。 Morris 加油啊，自己有啊 ，Petit Chow 啊，我买咗2部收音机啊，派俾啲好老嘅姑奶听啊，各位观众啊，呢个台啲节目好听啊，祝呢一百越嚟越多人听啦，多啲自己有啦，遍及全世界啦，我哋都好难做啊，因为一台同二台成日都两个节目都好想听啊，所以而家我特登过嚟咧加一个节目重 run， 咁就算miss咗一个咧，第二个我都可以喺其他时间加翻嚟听，一个节目都唔可以 miss， 所以是忠实的粉丝自己有。D100直播室 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 离公展会4A06 到11号D100公展会摊位， 就可以近距离看到听到 D100各大星级主持 面对面同大家做节目玩游戏赢奖品。 现场还有大量D100限量纪念品和优惠商品发售。 公展会D100户外直播摊位， 铜像之下同你对话。 大三元是一个充满闲人闲情、闲言闲语的节目，同大家分享在旅途上、书本上、生活上所遇到的点点滴滴。 哇，是梁振英的几多倍啊？梁振英是689票，公展小姐有7万几票，他今早有来的，买鸭仔嘛，去应该即时话俾佢听，你得689票咁渣。 人家公展会小姐30年前都7万多票了，已经。我怎知道30年前啊，1955年啊，你想想，第一那时候已经有这个全民普选，即是可以入场的就可以投票，第二又没有造假，又没有中票，又不用选区划界，大家想问一下，那时候有没有要求参加公展小姐要爱国爱港的呢？ 老实讲，这件事就想我们基本法里面都没有写的。 刘西良、邝永轩，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4点，同你插科打诨， 博嘴博士。狮子山下，这个你同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都几大回忆嘅。东莞码头系好似系香港政府搞 popping 第一个地点啊嘛，咁我哋嗰阵时系被选中做第一队乐队啦，咁佢哋系低估咗我哋嘅实力咧，喺度表演嗰阵时人太多。 歌迷都很疯狂，最大的影响是第二天早上看报纸。我感觉就是说，我一世人对政治的认识是由那天开始的，就是才知道新闻其实是可以很极端的。你会发觉两边 的講法很極端，自己本身因為做了他人，那你會覺得原來自己又是魔鬼又是上帝。 一切從回憶開始，星期六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 D100 香港台獅子山下，主持岑建芬、陳恩健，嘉賓泰迪羅賓。 最好高歌歡唱解憂煩， 新人高歌 莫在憂鬱心裡嘆孤單， 新聲市場 Joanno 沙， 即使身家像細沙都想得你留什麼。 Ian I believe I believe， 当我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又会难过。 Benedict 沉默的眼睛， 闪亮你的眼睛，真挚爱在呼应，涌着无限柔情。 Jonathan 爱比爱重要， 待我好，原来爱你比我重要，陪着你才能叫我生命炫耀。 请你上 Keep On 星盈的 Fan Page， 选出你最喜爱的一把新歌声，让它可以在12月28号霎时冲动 Keep On 星盈音乐会的舞台上再次高歌。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其实就是现在港台的设备，如果大家有机会看的话，都知道用史前来形容都不会太过分了。 暂时这个 H10N8 的基因仍然都是全部属于禽鸟的基因，所以人传人的机会是较低。 中央对你和特区政府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述职的安排呢，是我本人向中央述职，而当然局长呢在他们各个层面和他们的对口的部位呢，也都是有经常性的那个会面工作的需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3一呼百应， 我们叫人试我们的 video call 呢、 Apps 啊、全世界呢个个一起按现在一起按的结果呢就是什么呢？我可不可以跟我搏一个 交通挤塞 呢？你们在这里搞什么呢？周鹏、有没有搏一个听众进来呢？不搏你进来你的样子衰、有没有可不可以搏个听众进来呢？现在 试一试看看究竟那个视像的清晰度是怎样。 未现在博到了，现在我们有个老友记在这里。早晨，你啊，嗨嗨， 早晨早晨早晨， 戴眼镜那位靓仔啊，是啊，哎，怎么看到你啊，在这里挥手啊，你讲话才行啊，哥，听不到你讲话啊， 哎，声音不行啊， 听不到你讲话，你对着部机讲才行啊。 Hello， 听不到你讲嘢嘅，点解？ 佢冇开声讲啊，而家开声。 听不到，听到啲杂声，但听不到你讲嘢啊！唔好意思啊，呢个尝试失败啊！见到你见到你个样，嗱，挥下手啦，挥下手，系点啦？可唔可以咁得唔得？点啦？这个废料来的，再打过来啊，大佬，哎，用 我们影像成功， 用个 voice 打来啊。OK， 好了，拜拜。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的， 拜拜，拜拜，听不到你说话，拜拜。我们试下第二个啊，麻烦。 有没有第二个啊？ 而且你的影像那裡我們的聽眾看不到的 你要放在TriCaster那裡才行的 看不到的我們TriCaster我看到他 我們試影像是要試給全世界人看的不只是我看的周鵬 原來所有人都不熟習這個系統，要緊的，新的系統永遠都是這樣的，你知道為什麼微軟、Apple推出新的OS的時候，要經過一段時間，讓大家去練習怎樣用，然後才找到這些不完美的地方或者bugs。你真的很仁慈，你負責這個項目，台長。我疼你的技術人員，台長，你負責了。 現在你要找借口，可能不行的，可不可以再試多一個？周鵬你試一下周鵬，周鵬你自己試一下，你能不能幫到你自己？高永文說H10N8人傳人的風險不高，如果說十年前高永文都曾經說過，沙士不會在 本港社區爆發的，我們聽聽高永文今時今日，即是今日幾多號啊？林宇華， 12月19號。 今天12月19號呢， 亦都是如果你仍然記掛著天安門的事件， 89年文文的屠殺， 就是8964 這麼多天了，8964日。 因為今天是12月19日， 你由1989年6月4日起計， 計到今天2013年12月19日， 北京大屠殺六四總共是8964日過了，大家無忘六四，今天的號碼很特別，就是8964，即是8964日之前在北京天安門發生這個 屠殺學生和民運人士的 你猜689夠不夠膽對著主席說，香港人仍然有很多人， 即使有少撮人還記掛著這個日子， 夠不夠膽說他？ 他夠膽車大炮， 他一定夠膽， 不過就不是說真話，是車大炮，就說已經忘記了這件事了，很多人對於這個終審法院的裁決就感到擔心，就覺得因為如果未住夠七年而可以拿綜援，很多大陸人都有會通過很多渠道，包括假結婚等等等等等等，就來香港圍了拿個二千元，拿個五千元，真的吸引力這麼大，五千元花死人。喂， 我都說我們行公義號連問有人是會真的會濫用那個程序濫用的福利，但是不是真的那幾千元就有個有因的人湧來香港呢？還有大家記得有這個說法還很離譜，因為這樣可能年輕的內地女士會嫁給年長的香港人，為了幾千元就嫁給阿伯，給幾千元一個月，林毓華給一萬看有沒有這些美女跟著你， 我幫你付了，大哥，還有一件事，當年零四年之前都是一年住滿一年已經可以申請公務員，有沒有問題出現呢？過了這麼多年，後來才收緊，還過了這麼多年，好像法官那麼說，過了這麼多年，也都是制度本身也 都容許他申請，有這個酌情，不過就用酌情權，今次就社會福利處又是好打得的，今天無端端不知蘋果是哪張報紙，又說這個聶德權很打得，我最聽到很打得，大鑊，很打得，勤力而已，現在開始封個輝號給他，說好打得，不是吧，那真是累了他，我們一害他，二三間打電話給伙計， 不是說他寫發電郵而已，那就好打得了，又說他搞出來的，你看到這些叫好打得的人你就害怕的，你不要見李小龍走出來說自己好打得，沒可能的，所以你說一聽到官營自己好打得，你就預備看管什麼，一定會令到我們的民生 受到極大的影響。 有没有法院告诉我们司法制度很打得，又或者有没有我们的检控部门告诉我们，巴闭了，我们这个检控官或者律政司，我觉得在澳门的贪污大贪案，我们香港有两位的 定了罪的人上訴成功，我都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的裁判署，那些法官是否真的懂不懂法例，所以上訴的制度，你說是人都會錯的，你和我都會犯錯，但那些是基本錯，你有沒有司法權這麼簡單的事，這樣都可以搞錯，還有你去提控那方你又不知道的。 所以律政司最近不是一鑊又一鑊，他只是告錯人，放了應該收監的人。說回我最關心的事，內地爆出全球第一宗人類感染H10N8之後，廣東省陽江昨天再多一個人確診H7N9禽流感。 兩款新型的禽流感甲激左右甲激雙軌爬門，對本港的威脅迫在眉睫，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患了呼吸道感染的人又不肯戴口罩，好像快死了，就博同情，就博民望，他又說 從H10N8病毒基因圖譜的分析，暫時仍然屬於禽鳥基因， 未至於變種到人傳人，未至於不知是何時。那我們不是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嗎？作為一個監管我們衛生健康的一個局長，高永文重申禽流感經過活家禽傳播，市民呢 千萬不要去街市接觸活家禽。微生物學家就說 H10N8和H7N9兩種病毒在家禽裏面屬低致病性，換句話來說，家禽領了東西，領了10N8或者7N9，就未必發出來，經雞隻洗牌變種為新病毒，亦都 你察覺不到，殺人於無形，擔心病毒變種之後的殺傷力增強，甚至乎除了禽傳人之外就變成人傳人。最新確診感染H7N9的患者是一個姓梁，62歲的男人，住在廣東省陽江市江城區，他現在的情況危殆。 廣東省流行病學專家臨床專家已經在陽江協助開始流行病學調查和指導病人救治。說回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昨天獲得廣東省衛生及計劃生育委員會通風報信，說有這個新的個案， 現在正在密切監察有關的情況，我們的視像系統是OK的，現在就再試一試，大家可以打電話用我們的apps，現在有位聽眾在這裡，你好，聽得到我們說話嗎？聽到，聽到，聽到我們嗎？我看不到，你看不到啊？因為可能你拿著電話看才行， 但我們看到你的樣子，我們看到了，OK， 你揮下手好不好？ 因為我 但是他的畫面是非常的，你揮一下手，因為我可能用量用多了，我用了6GB的了，看你們，不好意思，你揮一下手，你揮一下手行不行？網絡不穩定，你在哪裡打來的？在公司的房裡打電話來的，在哪裡啊？在公司的房裡打電話來的， 香港是吧？ 在公司啊， 在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但現在你的畫面是定了，不要緊，要試一下你想說什麼。我看不到你們，我看不到你們的。你看不到我們，那你收視，我們又試過另一個。好了，拜拜。所以壓力測試有沒有要試一下操作方面是不是能夠暢順就這樣。可不可以呢？不要緊，我有用過一個高度容忍，等於每一次的大的 基建城去用的時候呢，政府最終講我啲 teething problem 嚇。 咁我哋要揾阿 David 聽日咧自己親自上嚟，我哋嘅 CTO 咧，唔該佢睇下點樣搞呢啲單嘢。嗱，最新確診咗感染 H7N9 嘅患者咧，就話講咗啦，一個住喺廣東省陽江市江城區62歲嘅男人，情況危殆。嗱，大陸通風報信咧就嚟遲噶啦。啊、所以呢仲有究竟他們自己知不知道有多少人領了東西呢？當 然不知道，就算知道未必會調教他，是保守一點的。 第一，廣東省呢人類確診H7N9的個案呢，根據大陸的數字呢就有5宗、 嗯、 惠州1宗、東莞2宗、陽江2宗、嗯、H7N9 南下，廣東省的防控、啊、人感染这个禽流感疫情的工作小组呢就派了5个督察组、啊、就去了全省21个城市和顺德区督察，重点包括活禽市场有没有落实一周一次的大扫除、嗯、轮流休市一日，全面清洁这些的措施。如果大陆不是很严重呢，你估计会不会派5队人5个督察队去全省21个地区做查察嘅，即系话咧，大陆咧系好大镬， 好大镬。 但高永文咧死死下咁，好似啊，即系得翻半条人命，又唔戴口罩，就啊出嚟咧又噏埋啲无谓嘢，就话 H10N8 嘅病毒过去主要喺水鸟或者水鸟栖息嘅环境先揾到嘅，人类感染嘅情况咧，目前掌握嘅资料唔多。唔多先死噶嘛，你如果掌握资料唔多，你就更加要小心。你喺掌握啲资料好充分，咁我哋就唔惊啊嘛。咁佢就话根据嗱，佢喺佢掌握资料唔多嘅情况下咧，根据病毒基因嘅图谱分析咧，暂时全属禽鸟基因，故此人传人嘅机会咧就好低。但呢个江西死者咧生前曾经去过街市接触过活家禽。显示 H10N8 同其他禽流感嘅病毒一样，最高感染风险咧就系去街市接触家禽同埋野鸟。 嗯，咁而家政府咪呼吁大家唔好去啲街市度，唔好斗嗰啲鸡啦，啊活鸡唔好斗嗰啲就系。 中文大学嘅微生物学系嘅系主任啊陈基湘就话咧，如果受感染嘅水鸟喺水源里面排便。其他水鸟或者野鸟咧，于是乎就有机会受到感染。H10N8 病毒对禽鸟致病性低，即系领咗嘢都睇唔到嘅，啊唔会发出嚟嘅。禽鸟感染之后咧，亦都唔会大规模病发死亡，啊最惨唔死添。故此要追查人类感染源头咧，其实有困难嘅。教授又担心咩咧 ？H7N9、H10N8 两种禽鸟低致病性嘅病毒。如果進入了雞隻體內洗牌，變種機會較 H5N1 病毒還要來得大，就可以感染到人類了。目前呢，科學家說的，就不是你高永文說的，就不知道 H10N8 有沒有變種，或者演變成為高致病性，患者如果有長期病患呢，可能令個病情更加嚴重和惡化。咁而家咧就需要挺啦，挺咩咧？大镬呢单，挺内地啊，挺内地啊， 交料 啊，公布更多相关资料，先至确定到呢个病毒嘅杀伤力。咁啊，即系咧望天打卦啊，与虎谋皮。 嗰啲唔够啲数据，其个问题就咧，等于当日我哋唔知道特敏福咧系可以帮到吓，可以针对呢个系沙士嘅。咁亦都唔知道咧，原來係喺4日之內咧就要落藥噶啦，咁亦都唔知道咧係要落幾多份量嚇，咁即係同依我同意大班講話就係，當我哋如果真係掌握好多數據嘅時候咧，監管嘅部門話俾我哋知，唔使驚，咁我哋都仲信啊嘛。 而家扮專家嗰條友走出嚟同你講，叫你唔使驚嗰條友咧，其實佢又已經話咗俾你聽噶啦，喂，我掌握資料唔多噶，其實掌握資料唔多咧，就唔該你啊。不要出来扮专家啦、你掌握资料都不多，你怎可以走出来有关人命的事情、在扮专家噏得出就噏，所以信他二成呢， 为什么不坐火车送很多资料呢？真的，我真的不明白。 你信他二成呢、就不是双目失明的。你信高永文二成呢，命仔都没有，我告诉你。